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 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你好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我是韩丽。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黄品源演唱的《笑着让你走》。

期待生活在这城市里的那一天，带着希望忍耐一年一天，重复着爱情的誓言。太无奈，如果没有你的爱就不精彩。生活在这城市里的那一天，带着希望忍耐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疯了》，王璐瑶带出的《厚礼》，王力宏带出的《不要开灯》。 你别离开。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欣赏郭峰演唱的《坚持》，陶喆带出的摇篮曲，黑棒演唱的《Number One》。 Yeah. 看着你无邪的脸，这世界好像 才来拍戏，目标清晰，只为票房第一。听说还要 Hollywood。 物就电脑科技，全明星班底反正只是为了辣你。分流皇帝招将剑气酷到毙，还有插播广告可以笑死你。Yo DJ Scratch and Beat， 生菜是什么菜？最划算的菜，反正平时吃五分羊的痞子菜啊，没有关系，谢谢琼瑶阿姨，这么多年来的搞笑被清醒，今年才子永远不会腻。 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的你。 好难过的 shit 可以不断 NG， whatever， I never watch it on the TV。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必须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别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 必须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 ，Hip Hop 会支持你。 我要跟着 beat， 下一就是 MC。WC you better check these， 主导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垮，咱垮一垮全国没事狗不理报的。 Stop that's what you call the MC， oh please you better pack it up 别回去种地。这是综艺就像儿童游戏，还有各色晚会实在多的可以，五分钟的歌里只有两句有你。 Oh sorry 我只看到你脚上的 LV。 于是一群兄弟姐妹更加努力，自己花钱出了一张垃圾 EP， 说自己走音腔那就是 R&B。 愿你有朝一日能够红遍中华大地，记得灯光草屑只带一张 CD， 还有无数花边新闻灿烂无比。想要炒作自己其实也很 easy， 给个创意你自己好好学习。中国 PE 基地行脚珍贵 J-Lo 志愿者请到一份故事报名。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必须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别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 必须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谁说 F 四答应陪我去看流星，我去隐隐觉得前途不太光明。我的得意之作起宣飞说不灵，大老板还亲自给我下了指令，说要体现年轻人的自由心态，说你小红就得先要为民除害，我们没有黄飞鸿那么厉害，拜托两位听听 Hip Hop 以后再来。这首歌有首歌名取得很好，送给两位，希望你们周末愉快，还是拜托两位领导暂时离开，让我把真的 Hip Hop 带到这里来。难道你比我酷？ You know I'm saying。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您欣赏郑智化演唱的《不能告诉你》，光良带出的《我到底怎么了》，和魏琪演唱的《面具》。 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我的眼神一直在逃避，逃避你。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但是我心里在哭泣，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爱你。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我的人生一直在逃避，逃避你。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但是我心里在哭泣，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不能告诉你，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伊甸园》，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伤感情》，怡人制造带出的《爸爸》，蔡依林演唱的《猜想》。 深信不疑。

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163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当你街上问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我希望我多想你一些。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163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做错事会让我掉泪。 受累一个。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不期而遇》，柯以柔演唱的《好几遍》，陈洁仪演唱的《一个人的圆舞曲》。 些曾有的过去，我该糊涂爱你，还是要清醒分离？思绪翻来覆去，你我已没有交集。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身边已有了的伴侣，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我会祝福你在大半岛边，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不再担心，就算不期而遇。